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集。大佬总是遭人嫉妒。无言左右看了一眼，没有什么人，他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拿出手机拍了下来。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他想心里多少有点不安。秦宇回来后并没有发现什么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回到九班，无言的同桌见他心不在焉的，凑过来问道，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无言回过神来摇头。正自习下课，教室中的学生嬉闹声音大，下一秒整个班级忽然静了一下。无言以为班主任来了，不由自主地朝后门边看了一眼，因为后门靠近楼梯。这一看就没能收回目光，后门处确实站了一个人，身材挺拔，一双凤眸，五官清绝，却又有着少年人的蓬勃坏气。 是魏子航呢？ 无言身边好几个女生低声开口，忍不住频频看过去。 好帅，我觉得跟徐瑶光不相上下，校草是不是有争议了？ 他找谁啊？ 这个年纪的人对异性总有一种天生的好奇，尤其魏子航这种名气特别大的校霸，在学生心里总是有一种神秘感。纵然知道他成绩不好，可那些女生依旧前赴后继。他来一中安分了十几天，也住校，听说他住的那一层楼每天晚上都不敢太大声喧哗，没闹出什么大事，但在学校贴吧论坛特别火，无论走在学校哪个角落都有人时刻关注他。林思然抱着妍希的海报啃，看到靠在门口的那个人不由得戳戳情闪。 冉冉，他是不是找你的？ 刚认识情闪的时候，林思然托情闪的福被魏校霸的小弟送回来过。情闪还靠着墙，嘴里咬着一根棒棒糖，顺着他的目光往外看了一眼，摸摸鼻子。是的。林思然起来让他出去。门外魏子航站直，目光盯着他的右手看。 任姐，这谁弄的？ 他请假了几天，一回来就听人说了秦冉的事，就来九班了。许慎。秦冉笑了笑，看起来心情很好，终于给我逮到机会送他进去了。 他看到明月了？ 魏子航眯了眯眼，又低骂道， 操，怎么没让我遇到这孙子。 我打得他挺惨。秦冉将棒棒糖咬碎，笑道，连你那份一起打了。 那就好。 魏子航想了想，又皱皱鼻子，不太赞同。 就算是要送他进去，也用不着搭上你的手，你那手可比他那条贱命要贵重得多。 没事，我有分寸。秦冉拍拍他的肩膀，放心。 你要给我爷爷看到。行了，要上课了，我在三班，有事就吩咐我。 两人说话声音小，没有其他人听见，不过有一番讨论是少不了的。秦冉是在班级几乎所有人的注视下回到座位上的，班里还是一片寂静。晚自习班级人不多，男生几乎一半都不在班上。 今天是九州游决赛，他们都去厕所看直播了。 林思然跟秦冉说着， 就你上次玩的那个游戏， QTS 的杨神太帅了，前天拿了四杀，杀入了决赛局，今晚肯定能赢 YKT 拿到国内冠军。 九州游，全球化的卡牌竞技塔防游戏，林思然不太会，可不妨碍他看热闹，那种氛围真的挺带动人的。秦冉的手撑在书上笑了笑，他们可以的。 对了，冉冉，演讲稿我们写的差不多了，明天中午在综合楼，你要不要先看看准备一下？ 林思然拿出笔记本问他。秦冉想了想说， 你明天早上给我熟悉一下就行。说完，他又拿笔抄林思然的英语卷子。无言收中午发的英语卷子，听到两人的对话，不由看了秦冉一眼。看到秦冉又在抄卷子，不耐烦地开口：“ 收卷子了。” 秦冉瞥他一眼，然后慢吞吞地瞄着，直到瞄完最后一个选项，才把答题卡递给他。次日中午，秦冉去校医室换药。程俊本来在跟人打电话，看到他的时候愣了一下。杜兆颖送走一个女学生，也凑过来笑道：“ 哟，秦小冉，你今天换风格了，好看。” 秦冉今天穿了一件有些长的 T 恤，不是他以往的那种白色圆领，料子很软，玫瑰色，轻飘飘的，有些长，距离膝盖10公分，下摆绣着细碎的白色花边。他平日里都是清一色的黑白分明，挺老成的颜色被他穿出了个性，依旧好看的不行。偶尔穿了一件其他颜色，更是极其扎眼。这玫瑰色更是衬得他一身冷艳，肤色雪白雪白。黑色牛仔裤裹着的腿又长又细，其实明明也挺简单的衣服，不华丽，可还是被他穿出那种吊儿郎当的颓废来。秦闪坐到椅子上。中午有个演讲，我得上去卖脸，衣服是林思然的。林思然嫌弃他的校服裤子，偏要给他换衣服，还要给他化妆，后者被秦闪强烈反对。程俊今天挺沉默，只是慢吞吞地给他换药，估计是他手上没再次出血的原因。秦冉不太想去演讲，想想下面坐那么多人，光是那个场面就挺糟的。他在校医室磨蹭了许久才去综合楼，他几乎是踩点到的，阶梯教室果然人多，大大小小加在一块儿接近200人，吵吵嚷嚷的蜜蜂一样。这里的人都非常紧张，这次演讲是有分数加成的，省级演讲，拿到名次能写进履历表，以后填报考志愿还是其他都拿得出手。旁边还有两个新闻社的记者扛着摄像机记录。阶梯教室气氛紧张，所有小组都在激烈地讨论着怎么应付问答，人群都在躁动着，气氛十分紧张。林思然今天早上把资料都给秦冉了，秦冉全都翻了一遍，演讲稿他多看了几遍。林思然等人占了位置，在第4排，秦冉一眼就找到了，把袋子放到他们给他留的位子上。我去一趟卫生间。对于这种事，秦冉是半点紧张感也没有的。他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，演讲次序属于抽签式。林思然抽到的签一般，不占便宜，第4个。秦冉坐好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打开袋子准备拿出演讲稿再看几眼，却发现袋子中的演讲稿跟 U 盘全都不见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